的好商品，为您的购物多重把关，保驾护航。微信搜索北广生活时间，月月有好货，周周有新品，天天有折扣，惊喜不断，精彩无限，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 我的孩子就没有了。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 想了这么多年的荣华，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 你什么意思？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 我不管什么时候你回头，我都在这里。 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 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闭上眼睛听书。 位于市郊湖边的神秘大宅，一连串违背常理的杀人事件令整个家族惶恐不安。封闭的地下室，入口受到严密监视的房间，悬吊的木屋，惨绝人寰的密室命案接连发生。陆氏家族的成员纷纷倒在死神的镰刀之下，宛如幽灵般的谋杀手段令警方的调查陷入焦灼。命案现场的状况竟暗示凶手是个婴儿，尘封在湖底的惊天秘密又预示着什么？就在众人束手无策之时，被称为天才漫画家的安枕横空出世，正面迎击这一系列匪夷所思的谜团。80后悬疑推理小说作家孙信文为您带来经典悬疑作品《凛冬之关》，欢迎收听。 上集当中，在询问完钟可之后，梁梁再次来到了案发现场。通过线索判断，一个成年人根本不可能在这个密室作案。难道行凶的真的是一名婴儿吗？那所谓的婴咒难道是真的吗？从来不信邪的梁梁感觉自己就快崩溃了。刚才明明还大言不惭地跟钟可说诅咒全是人为的，现在又是怎么了？凉凉感觉有一股无形的力量正在侵蚀自己的意识，凉凉的内心很纠结。一方面他是理性派，认为诅咒怪谈之类的不可信，办案需要的是严谨的科学态度，但另外一方面他又确实难以解释两起案件中出现的超常现象，期待这种东西又让他不由自主地浮想联翩，这让梁梁变得很矛盾。梁队也来到陆哲南房间的冷旋唤起了梁梁飘忽的意识。怎么样？他回过了头，已经安排做尿检了。冷旋的视线越过凉凉落到脐带上。您还在思考凶手进入房间的方法吗？会不会和脐带有关？ 不知道，没头绪。 凉凉将两根阴关钉交给冷旋， 你回去之后把这个交给鉴定科，让他们检查一下，别搞混了。这根是路人房间里的，这根是陆哲南床上的。 明白。冷旋把钉子收了起来。对了，梁队，刚才在钟可房里你想到了什么？ 关于凶手把尸体塞进床底的原因，我大概猜到了一种可能性。 是什么？ 很简单，就是把床底占满。 什么意思啊？ 你想象一下，如果当时陆哲南的尸体不在床底，事后当我们面对密室之谜时，就会得出凶手可能躲在床底的假设，那么所谓的密室也就不复存在了。但是现在正因为床底被陆哲南的尸体占了，钟克也因此看了眼床底下，凶手躲在床底这种解释自然就被排除在外了，密室谜团又重新树立在我们面前了。冷玄恍然大悟， 你的意思是凶手就是想告诉我们，我不可能躲在床底，你们另寻答案吧，从而让密室无从破解，对吗？ 凉凉点了点头，没错，凶手想强调本案的不可思议性，他要把这个自己精心制造的不可能的现场展示给众人看，挑衅警方。看来这个凶手对自己的手法很有自信。 原来还有这层深意在里面。冷玄顿时觉得凉凉果真是名不虚传，竟然拥有如此独特的脑回路。 不过凶手也绝非空有自信啊，他确实设计出了一个我想破头都无法解开的密室，包括地下室那个被雨水堵住入口的现场，我至今还是毫无头绪啊。凉凉有些失落，和路人案的水密室一样，这次这个出入口始终处于监视状态的密室，他以前也从未遇到过，对他来说又是一次全新的挑战。 梁队，你先前说过的那个…… 冷玄突然想起了什么， 那个擅长破解密室案件的专家，联系过他了吗？ 联系过了，不过被对方拒绝了。 凉凉苦笑了一下， 他说最近很忙，不想把精力放在别的地方。对了，这个人跟陆家也有过往来。 这么不给警方面子啊，自以为是的家伙。 冷玄不满地抱怨了一句。 梁队，那就只能指望你了，我觉得这个案子只有你能破。 疲惫的凉凉只是轻轻地叹了口气。位于上海西面的虹桥地区是外国人的聚集地之一，其中日本人和韩国人居多，琳琅满目的日料和韩式烧烤充斥大街小巷，上海最好吃的日料餐厅就开在那里。距离那家餐厅不远的地方有一条红梅路，那是一条贯穿虹桥地区的繁华街道，这条路还会经过一处别墅区，沿街能够看到几幢优雅的独栋别墅，这些别墅中有一部分被外国人租下当作居所，还有一部分则成为某些公司的办公场所。虹桥地区有许多动漫与游戏企业，名声大噪的动漫公司漫岭文化的总部就坐落在那里。拐进与红梅路相交的一条幽静小路，马路左侧出现一幢四层高的别墅楼，别墅的墙面涂刷成乳白色，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熠熠生辉。别墅大门隐藏在一条石板小道的尽头，进入别墅后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堵背景墙，上面印着漫岭文化大大的橙色 logo。 这幢别墅的室内面积很大，每一层都有好几间办公室，总共可以容纳几十号人。漫岭文化的业务主要有三块，一是纸质出版，包含漫画杂志和单行本图书；二是线上平台的运营，以漫画网站和动漫 APP 为主；三是动画制作，致力于将一些优秀漫画作品改编成动画。作为国内动漫产业的引领者，漫岭旗下自然有不少才华横溢的漫画家，他们大多从《死线》这本杂志出道，最后都成了圈内大神。《死线》是漫岭制作发行的一本漫画杂志，只刊载国内漫画家的原创作品，刊名源自漫画截稿日期的最后期限， 也就是死线。杂志创刊以来，销量一直维持在行业首位，杂志上连载的作品总能戳到读者的痛点，市场反应热烈。当然，这不光是作者的功劳，漫画编辑的指引也极为重要，某些时候他们比作者更具前瞻性。对一家动漫公司而言，作品就是产品，而编辑部无疑就是专门负责内容生产的核心部门。在这幢五脏俱全的别墅楼内，编辑部设在四楼，办公室的墙壁上贴满各式各样的动漫海报，四排横向拼接在一起的桌子占据了大部分空间。这里坐着的大都是资历深厚的责任编辑，他们的桌子上堆着一沓沓漫画稿纸，看似杂乱，却符合编辑们各自心中的摆放秩序。漫灵里面，每一位责任编辑手上都会同时负责好几部作品，还要不断挖掘新作者，竞争相当激烈。身为编辑部主任的杨森是其中最卖力的一位，他也是死线的执行主编，熬夜加班可谓家常便饭。年仅30的杨森已经在编辑界摸爬滚打了许多年，在成为漫画编辑之前，他还当过图书编辑和杂志编辑，有着丰富的经验。凭着自身的努力和才华，他终于有了今天的成就。漫灵里有不少比杨森年长的同行，但都很敬重杨森，毕竟死线这本杂志能有现在的成绩，杨森至少可以占一半的功劳。编辑这个职业一忙起来就看不到尽头，尤其是漫画编辑，他们和漫画家一样，一直都在跟着截稿日赛跑，从分镜到成稿，每一个环节都要参与，辛苦程度不亚于作者。杨森蓄着一头清爽的短发，高强度的工作让他的脸上挂满倦容，架在鼻梁上的近视眼镜也无法遮盖眼眶周围的黑眼圈。由于长期低头看稿，杨森的颈椎一直不太好，脖子上总是贴着缓解酸痛的膏药，这也是很多漫画编辑的职业病。他的穿着十分随意，深色针织衫搭配一条宽松的休闲长裤，整个人看上去不拘小节，给人一种踏实感。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悬疑小说作家孙庆文的悬疑小说《凛冬之关》，由晨光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最近杨森负责的某部炙手可热的作品即将动画化，因此他的精力全都集中在这件事的筹备工作上。眼下他刚和一名著名音乐人洽谈完合作事宜，准备邀其为动画作曲。驾驶着奥迪 A6L 回到编辑部，杨森还没来得及坐下，就径直走到与办公室相邻的某个小房间前，敲了敲门。房间里没人应答，杨森推开门迈了进去，拉着窗帘的房间有些幽暗，屋里只有一张宽大的白色工作台和两排木质书架。工作台上凌乱地摆着一沓稿纸和几支画笔。杨森一步到工作台前，注意力忽然被某张不太寻常的稿纸吸引了过去。他挪开压在稿纸上的一支蓝色彩铅，将纸张举到自己眼前，只见纸上画了一个蓝色的胎儿图案。杨森走出小房间，向坐在窗边的一位女性询问： 小杨，马老师呢？ 名叫方木影的女生穿着一身粉色的萝莉装，是个不折不扣的二次元少女，在编辑部里负责少女漫画这一块。别看方木影年纪小，大概整栋屋子里的人加起来，少女漫画的阅读量和了解程度都不如她。方木影抬起头，露出青涩的脸庞： 啊，安老师啊，好像去警局了。 又去警局了？ 听杨森的语气，似乎已经司空见惯了。这时一股小笼包的香味飘进了办公室。 杨叔，找我。 这个刚从外面回来的男人手里拎着一大盒热气腾腾的小笼包，讲话时轻声细语： 刚才有点事出去了，抱歉啊。 哎呦，安老师啊，你最近可真忙啊，一礼拜去几次警局啊？看见正要找的人出现在自己面前，杨森终于安下心来。怎么样，饭吃了没有？ 正准备吃呢，咱们去休息室吧。 对方举起小笼包说。被称为安老师的男人叫安枕，是国内著名的青年漫画家，他在19岁时就已经正式出道，凭借短篇处女作《绞绳》一举夺得新人奖，后来被外界誉为中国难得一见的天才漫画家，备受瞩目。五年前，安枕和漫岭文化正式签约，成为漫岭旗下的专属作者。也正是从那时起，杨森成了安枕的责任编辑。这对名漫画家与名编辑的传奇组合成了业内的一段佳话，两人就像手冢治虫与笠原良幸一样。身为漫画家，安枕喜欢独自创作，因此他从来没有聘用过私人助手，而作为安枕的编辑，杨森总能给安枕带来不少创作素材和灵感，不断为作品出谋划策，提出许多良好的建议，他反倒更像是安枕的助手。从这一点来看，两人间的关系甚至还有点类似于福尔摩斯和华生。安枕蓬松的头发微卷，夹杂着银丝，然而戴着眼镜的面容又显得十分年轻。虽然说不上是特别英俊，但也算是五官端正，看上去像一个饱读诗书的文人雅士。安枕的左耳里总是塞着耳机，似乎从没摘下来过，耳机延伸线延伸到了他的裤子口袋里，没人知道他在听什么。来到休息室，安枕轻轻拉出一张椅子，脱下身上的棕色外套挂在椅背上。坐下以后，他打开餐盒，细嚼慢咽地吃起了小笼包。杨叔，你找我是要说按揭动画的事吗？怎么样了？无论是行为举止还是说话的语气，安枕都颇有几分绅士风范。我正要和你谈这事儿呢。杨森推了推眼镜，我跟你说，安老师啊，我今天约见了陈毅，你知道吗？就是那个著名的音乐人，他之前获得过香港的，长话短说吧。安枕做了一个暂停的手势，和杨森絮絮叨叨的说话方式不一样，安枕喜欢言简意赅地表达一件事情，因此他经常嫌杨森啰嗦。也正是因为如此，杨森明明比安枕年轻三岁，却仍然被安枕叫做杨叔。反正啊，让陈毅来为动画作曲的事情已经敲定了，现在呢，就差女主角的配音还没着落。说着，杨森从裤兜里掏出一个 U 盘，我收集了一些国内知名的声优的资料，里面有他们的试音，你下午有空就听一下，最好呢，赶紧把这事儿确定下来。明白了。安枕接过 U 盘，继续吃小笼包。主要是这事儿，我给你推荐几个人选啊，有一个叫翟文的 CV， 声音非常好听啊。一会儿我自己听吧。安枕再次打断了杨森：“你可以尽快啊，我看你今天上午又在摸鱼。”“ 摸什么鱼啊？”“ 刚才看到你在纸上画了个蓝色的胎儿。”那个是陆家宅边的太湖吧？怎么，对最近闹得满城风雨的陆家连环杀人案感兴趣了？想当成下一部作品的题材？杨森像是看透了安枕的心思一般这么说道。 不，我只随便画画。 安枕吸了一口小笼包里的汤汁。 但你说的没错，我确实对那幢坐落在郊区的不祥之宅有兴趣。很早之前我就听过一个传说，说是陆家世代只有男婴出生，从来没有诞生过一个女孩。另外还有不少围绕陆家宅的恐怖传说，都能激发我的创作灵感。 对了，你前段日子是不是去过陆家呀？ 是去过。 为了取材去的，当时陆家的陆哲南还盛情邀请我住下。 安枕脱下眼镜，用纸巾擦了擦镜片上的雾气。我就在陆家待了两三天，收集了不少素材，也看到了一些有趣的事情。不过那是在陆家凶案发生之前的事了。 你还真的住进陆家了呀？ 是啊，那时你还没告诉我案件要画动画吗？我比较闲，现在我的精力要集中在这部案件上了，动画分镜必须亲自来画，这是我目前为止最重要的一部作品，不能有任何怠慢。 你知道就好，那你还画太湖，还惦记着陆家？ 毕竟已经发生了两起凶杀案了，而且凶手的作案手段似乎非常神秘莫测。安枕忽然变得很亢奋。 哎，你想想，被恐怖传说围绕的阴森宅邸，只诞生男婴的神秘家族，胎儿形状的诡异湖泊，鬼魅般的连环杀手，这要是改编成漫画作品一定很刺激吧。 安老师，身为你的责任编辑，我必须提醒你啊，杨森摆出了郑重其事的架势，暗街是你的代表作，也是目前我们公司最重要的项目，我相信这部作品动画之后会在国内造成轰动性的反响。同时身为一个漫画读者，暗街也是我个人最喜欢的一部原创作品，我觉得你把这类黑暗悬疑风格玩到了极致了。你塑造的这位被称作死亡速写师的连环杀手极具矛盾体魅力，而在作品当中呢，这位杀手和女主之间的感情纠葛也是耐人寻味的，所以无论是于公于私，在这期间我都不希望你因为别的事情分心啊。下集当中，安枕仔细地听了杨森给他提供的声音资料，但他却认为所有这些声音资料当中没有一个符合他动画里的女主角的声音形象。无独有偶，在方木营那里他却找到了一个新的声音。 位于市郊湖边的神秘大宅，一连串违背常理的杀人事件令整个家族惶恐不安。封闭的地下室，入口受到严密监视的房间，悬吊的木屋，惨绝人寰的密室命案接连发生。陆氏家族的成员纷纷倒在死神的镰刀之下，宛如幽灵般的谋杀手段令警方的调查陷入焦灼。命案现场的状况竟暗示凶手是个婴儿，尘封在湖底的惊天秘密又预示着什么？就在众人束手无策之时，被称为天才漫画家的安枕横空出世，正面迎击这一系列匪夷所思的谜团。80后悬疑推理小说作家孙倩文为您带来经典悬疑作品《凛冬之关》，欢迎收听。 请问 啊， 你知道故事酒吧在哪儿吗？ 耳熟啊，好像在那边，故事大道954号。 谢谢。故事酒吧，找到了。请问，这间酒吧什么时候开门？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喜欢听人讲故事的调酒师？ 对对对，只要跟他讲一个真实的故事，他还免费送鸡尾酒呢。开门时间应该是晚上9点。 酒精悲欢离合，寄给云朵一杯酒，换你心中的歌。 请问，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018年周一至周五晚9点，北京故事广播 FM95.4，让我们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